有人的，何必激动着要理由？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？ 直到如今不敢再面对，你爱的无怨无悔，我的心因此更加羞愧，我让你流泪也让你心碎，可你坚持爱我不后悔。擦干你的泪水，不要为我伤悲，不会再往下坠，不再迷惘沉醉，不再有家不归，明天的日子我一定与你